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开始倒数啦， 镇定啲，我哋得噶。 仲有几耐啊？ 唔多噶啦，七月九号就截止啦。 截止？乜你哋唔系拆紧计时炸弹咩？ 我哋系嘉许紧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嘅人，赶住提名佢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香港人道年奖2021啊！ 我都有人要嘉许噃， 咁就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啦，七月九号就截止噶啦。 可唔可以熄咗个倒数声去啊？ 可以。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2021年6月28日，港铁屯马线全线通车，新增五宗输入，一宗本地确诊个案，患者为确诊机场地勤大埔女同事。苹果日报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据报被警方以国安法拘捕。世卫称 Delta 变种病毒传染力最强，至少蔓延85个国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231嘅《千禧年代》节目嘅。而家时间咧系早上8:10，温度咧摄氏24度，相对湿度咧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朝头早9:00嘅。另外咧，教育局亦都宣布咧，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咧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低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今天的情况就天气情况就相当之不顺畅了。不如我们先讲一讲就是另外一则的靶场的消息先。就是今朝早的上午八点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身为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唔知咧你有冇铁路迷咧喺度啊？咁因为咧，寻日咧就系屯马线咧全线通车，咁系土瓜湾同埋宋皇台啦呢两个嘅新站咧，全日啊嘅乘车嘅人次咧，截到去寻晚嘅8:00啊，两个新车站咧嘅乘客咧就超过72,000人次嘅。咁可以睇到咧，就系有唔少嘅铁路迷啦，一早咧就已经去到车站嗰度等，而个闸咧一开咧，亦都系即刻冲入去咧月台嗰度乘车啦。咁喺宋皇台站附近嘅九龙城区食肆咧，就话即系因为咁样咧，生意亦都有大旺咗。咁都见到咧，夜晚嘅时候都仲有唔少人咧喺食肆周围嗰度揾位啦。咁啊，究竟大家对于屯马线通车之后，会唔会令到你乘车多咗一个嘅选择咧？同埋就系你会唔会选搭以后选搭港铁而唔再搭咧巴士同埋小巴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嘅。咁啊，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请嚟一啲嘅嘉宾啦。咁啊，电话旁边咧有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嘅成员纪俊安嘅，纪俊安你好，早晨。 系早晨啊，陈燕平。 你好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啊？你寻日都应该系去搭过屯马线嘅，点样情况咧？ 嗱，我见睇翻咧，寻日搭过头班车啦，咁啊都见到好多朋友非常之兴奋去搭车啦。咁但系睇翻全日，其实朋友都提到，其实成日都好多人搭车，我估好多都系因为见新通咧，就好中意去睇下即系新嘅路段。同埋見到好多人係特別去宋皇台嗰度睇文物啊，咁樣嘅。 宋皇台嗰度嘅文物展覽咧，都似頗受歡迎喎。因為根據港鐵咁講咧，其實通常都有成百人喺度排隊啦。咁有陣時輪候時間咧，仲超過半個小時添。咁但係你自己咧，你自己又點睇宋皇台站個設計咧？ 係咯，因為始終宋皇臺佢本身喺啟德個發展區入邊咧，佢要駁翻去九龍城咧，個通道比較長，而且佢下邊要穿過呢個東九龍嘅走廊，經過天橋啊，同埋要經過即係個迴旋處，咁所以其實個通道偏窄嘅。睇翻啲相咧，你會見到就係嗰段隧道係非常之逼，同埋非常之多人咁樣用嘅。 咁但係整體嚟講係咪都仲可以叫順暢啊？即係宋皇臺站嗰個設計。 我估係還好嘅，咁但係始終即係有新通車嘅效應，真係實際嘅情況係咪真係咁差咧？咁我估真係要等到客流穩定咗先可以話再俾一個 fair comment 咯。 啊，土瓜灣站咧，土瓜灣站嘅體驗又係點樣啊？ 土瓜灣站我見到就係個月台可能有少少窄，同埋可能指示方面咧都要睇翻，有啲可能有啲成日都反映翻就係話喂會唔會去錯月台咧？尤其兩個月台嘅標示其實都係新界方向，有時都未必會搞得清楚。咁我自己我去，咁我想去尖東啦，定係其實我想去九龍東嗰邊咧？咁呢個可能又要再研究一下有冇方法加強啲指示啦。 嗱，你話土瓜灣站比較窄啦，佢就應該係一層咧，就係只係得一邊面向嘅港鐵嘅啫。咁如果你去另一個方向咧，就要落下一層嘅月台。不過港鐵都話咧，由於土瓜灣站佢嗰個地理環境嘅限制啊，側邊咧有好多樓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喺咁窄嘅情況之下咧，都係盡力咧去到建造呢個車站喎。咁所以就算係窄啲，係咪都應該可以接受咧？ 咁我都理解，即係始終係有地理嘅限制嘅。咁只不過即係如何即係加強啲指示，係令到啲乘客會容易啲去到佢月台，避免走錯路咁樣咯。 票價方面，你哋睇到嘅情況又係點咧？似乎係有一啲嘅站咧，如果你搭多一個站咧，就反而咧個票價會係平一啲喎。個情況係點樣啊？ 但因為其實睇翻就係、是、有好多係因為歷史因素啦，咁。過往可能是一啲長，即係有啲路段比較迂迴啦，例如香港鑽石山類何文田咁樣，以前可能京觀塘線搭緊係八個站，咁就收緊係八個八，咁、去到荃馬線開咗啦，條路短咗，但係其實港鐵佢仍然係用翻當你搭觀塘線嘅方法去計咧，就收你八個七，咁反而你要再去再後一個站京荃馬線去到紅磡站，因為佢當緊你以前喺九龍塘再轉車去紅磡，咁佢就收緊係六個七咁樣，咁所以其實。見到就係港鐵佢定嗰個車費其實冇乜規律，亦都希望佢即係趁可能下年去檢討車費嗰個情況嘅時候，再去理順翻呢啲咁唔合理嘅情況。 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即係譬如除咗你頭先提到有一啲嘅車站嗰個票價差距係比較大咧，其實你自己睇到啊，最嚴重嗰個票價差距係喺邊一個站入邊咧？ 但我估其實都係即係紅磡，因為始終紅磡即係紅磡其實以前係一個東鐵嘅車站咧，其實東鐵可能個本身車費個水平相對低少少咧，你同翻可能隔離嘅何文田也好，或者尖沙咀尖東也好，其實都係會有一段嘅差距，因為佢哋用唔同嘅收費標準去計，咁所以其實我都會恐怕就係嚟緊以港鐵佢過往處理呢類車費差異嘅方法，佢就會係將啲貴價車費凍結。反而係將啲平價，例如紅磡站嗰啲，佢就會不斷去提升，去令到佢同翻隔離嘅車站拍翻齊。咁我哋都恐怕會發生呢類情況咯。 呢、這個情況會唔會有機會等新嘅即係東鐵嘅過海段咧都完成埋嘅時候咧，可以有所改善啊？ 我估呢個真係未必，因為其實佢要改車費，佢都受限制好多原因嘅，例如係講緊係睇翻佢每年可加可減，佢批嘅幅度有幾多。另外就要睇翻佢會唔會用盡咧上下限5% 嗰個彈性咧，去嘗試去調節部個別車費嘅組合咁樣嘅。咁所以就要睇翻，即係睇翻究竟其實，因為始終呢段唔係過海嘅路段咧，咁可能就未必咁快會處理到咯。 咁但係咧，港鐵嘅行政總裁金澤培都話啦，其實你係快咗喎，咁所以其實咪比貴少少嘅車費都係抵翻條數喺度，冇乜蝕底啦。 其實我就唔係好認同呢啲講法嘅，因為始終其實睇翻全世界大部分嘅講緊係我哋啲 metro system， 咁一係就係可能跟區域去計，一係就係跟距離去計。咁其實睇翻我係用翻鄰近城市，可能講緊其實就算計深圳啊、廣州啊都好啊，其實佢哋調咗開條新嘅路線，條路短咗，其實係應該計翻少車費嘅喎。所以其實網絡即係佢用嗰個網絡效應去解釋，其實根本係唔成立嘅。 實政原卓的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就說，即是他估計呢，港鐵大約需要八年時間才能夠理順短貴長平的問題。你自己覺得呢，即是八年是不是都是差不多的一個時間？ 我睇翻可能過往由09年九龍南線開去到其實最終要去到15年先修正曬成個車費，講緊都6年時間。咁屯馬線其實長咁多，同埋牽涉嘅組合有更多嘅時候，咁我估八年呢個可能其實田議員都係差不多嘅估算。 咁但你覺得咧，其實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個車費結構係調整得好啲咧？ 我估其實都係借翻，可能因為下年我哋會檢討呢個可加可減機制，其實就係可能喺個檢討過程入面一並拎埋，就係點樣去理順呢啲唔合理嘅車費結構，甚至可能係定立一套好劃一、好公平嘅準則，去定翻一套大家都覺得係接受到嘅車費計算嘅標準，咁去令到成件事相對會對所有乘客都比較公平啲。 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啊，亦都咧有一個嘅天氣嘅消息咧，都要同大家講講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咧，會係去到今日嘅上晝11點嘅。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咧，會係去到今日上晝嘅11點。咁啊，請大家咧留意住個情況啦。咁啊，幾順安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纪俊安咧系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嘅成员，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872311嘅。 投资定买股票，唔使扎眼仔估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啦。每逢周末，请嚟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嘅嗱，有一个天气嘅报告要同大家讲讲。天文台喺上昼嘅8:20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8:20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咁请各位朋友咧就留意啦。又转一转咧，讲一个同疫情相关嘅信息啦，就系较早之前咧嗰位嘅确诊27岁嘅南地勤啦，咁佢同时都喺大埔一个商场咧做兼职嘅。咁而佢嘅一位嘅同樣喺大埔呢個嘅新達廣場負責顧客服務工作嘅24歲嘅女同事咧，係亦都咧係確診染上新型肺炎嘅。咁啊，其實咧嗰位嘅女嘅人員咧就係24歲啦。咁最後嘅翻工日期咧就係23號嘅。咁佢第二日咧就被界定為依位南地勤嘅密切接觸者，獲安排檢疫。咁然之後咧就係發現發燒，跟住就同日入院嘅。咁啊，另外咧就係政府方面啦，亦都係圍封咗咧嗰一位嘅女士啦所居住嘅嗰個嘅區域嘅。咁而當中咧有390名嘅居民咧係接受咗檢測，當中咧並無發現確診個案嘅。咁啊，圍封嘅地方咧就係受限區域咧就係大埔嘅大埔中心第10座嘅。咁啊，390名嘅居民接受檢測，當中咧並無發現確診個案。关于呢一位27岁南地勤嘅人员咧，嗰个嘅基因排序，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就系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嘅副教授萧杰恒嘅。萧强你好，早晨。 早晨。 系嗱，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咧？你哋做咗嗰位嘅南地勤嘅基因排序啊，个发现系点样啊？ 嗱，我哋当个27岁嗰个南地勤即系确诊之后咧，我哋攞咗佢嗰个病毒基因去做一个全基因组排序啦，咁我哋就即系确认咗佢系带住有 Delta 病毒啦，亦都系首次即系香港嘅社区出现一个Delta 病毒嘅个案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再将我哋嘅即系呢个男病人嘅基因咧，同我哋早前获得嘅一啲嘅输入个案基因做个对比啦， 咁因為 Delta 病毒喺呢兩個月咧，全球肆虐都好緊要，因為好多唔同嘅地區都會發現到 Delta 病毒嘅個案，包括咗我哋嘅輸入個案入邊有英國啊、亞聯酋啊、俄羅斯啊呢啲咁地區翻嚟嘅人士咧，好多時候都帶住 Delta 病毒。咁於是我哋就做個對比咧，佢屬於即係邊個地區近啲啦。咁我哋個排隊對比之後咧，就發現之前同最近印尼翻嚟嘅個案比較相近喎。咁我哋就嗰陣時咧，就即係喺我哋實驗室咧，就冇一個印尼嘅個案係同呢一個27歲男患者個基因係完全100% 相同嘅。咁後屘衞生防護中心咧就即係根據嗰個即係基因咧，就揾到有三個印尼翻嚟嘅個案咧，就係即係同呢個個案吻合啦。咁而呢三個人咧都係6月11日咧，即係翻到嚟香港嘅。咁而呢一個南地勤咧，就亦都喺6月11日咧嘅上晝咧，都曾經出現過咧喺機場嘅即係樣本收集中心。咁所以無論係基因排序，以至到佢個流行病學咧，都吻合翻咧，就係個男患者有機會咧係即係經即係接觸，可能接觸到呢三個嘅即係人哋翻嚟嘅人士咧，而被感染嘅。 嗯，系咪都应该可以确认咧？其实佢个感染源头就系同呢啲嘅印尼嘅旅客有关嘅咧？系咪都可以排除系香港嘅本地嘅社区，即系佢系因为喺社区度感染到呢个嘅Delta 嘅变种病毒咧？ 我谂就唔可以100% 完全排除嘅。咁但系而家睇翻即系账面上嘅所有嘅证据啊，或者科学嘅理据咧，就即系已经系即系接近系即系非常之确定，就系佢喺机场嗰度染翻嚟，因为。香港嘅社區一直以嚟係冇 Delta 嘅變種病毒嘅，但係喺輸入個案嗰邊咧就經常會發現，而佢又係做機場嘅南地勤，即係屬於比較高危嘅群組，會接觸到呢啲咁嘅新嘅變種病毒。咁再加上基因完全一即係好吻合啦，咁就所以就即係都鎖定係佢喺呢方面去即係感染㗎啦。 嗰一位嘅南地勤啦，咁佢其实就曾经係逗留过喺臨時样本嘅採集中心嘅，喺嗰度做嘢嘅，会唔会係同呢个嘅情况有关呢？佢嘅感染途径 咁呢个就即係机会就会好大㗎啦，因为佢即係採集中心呢可能比机场其他地区呢嗰个即係危险性会再高啲啦。咁就因為都要睇翻佢當其時咧嗰、那個，即係睇翻 CCTV， 佢當其時有冇同呢三個即係患者有直接嘅接觸啦，定還是佢哋可能個南地勤係俾即一啲環境污染到，即譬如可能佢接觸咗一啲嘅即係台凳啊，或者係其他嘅地方嘅時間，佢冇即係做一啲好正常嘅程序消毒翻自己嘅手啊，或者個即係其他身體嘅地方啊，咁就即係觸摸口鼻嘅時間就有機會確診啦。 但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呢，即是那几个三宗的印尼的个案呢，其实他们6月11日呢已经是抵达香港的了。咁但是那一位的男士呢就是6月21日呢先至病发。不过其实不是，他如果是 Delta 的话呢，其实他是不是个潜伏期应该会更加短一点的 呢？其实呢他 Delta, 其实由11日至到21日呢，即當中相隔即係11日啦，即係佢11日之後先開始有個病徵啦。咁咧其實就變種病毒咧，佢一般嘅潛伏期咧大概即係平均數啦，就3日啦。咁但係佢一個只有一個平均數嘅啫，佢可以即係長到21日都會有嘅。咁所以點解隔離期間咧會有定21日呢個數字？咁所以其實11日咧又唔算埋一個即係非常之長嘅時間嘅嗰、那個叫潛伏期嘅。咁另外一樣嘢，最新研究就係發現咧，新加坡嗰邊見到咧，如果係 Delta 變種病毒咧，佢嗰個患者咧嗰個高病毒量可以維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正常嚟講咧，如果譬如話我哋感染咗新型冠狀病毒啦，佢病毒量即係當你有症狀嘅時間，個病毒量會好低啦，會好高啦 ，CT 值好低啦。咁佢就即係其實大概8日左右啊，8至13日左右咧，其實就嗰個病毒量就開始即係越嚟越低，低到可能去到 CT30 噶啦。咁但係 Delta 咧，佢見到咧就係低病毒量咧可以維持18日嘅。咁呢個亦都係正正咧，即係暗示住 Delta 變種病毒咧，其實喺個患者入邊咧可以持續一個好高嘅病毒量，咁就增加咗佢即係傳播嘅風險啦。咁呢個患者其實去到即係21日啦，你見到佢個 CT 值都係15、16左右啦，咁即係話其實你由11日至到21日呢十日入面咧，佢個病毒量可能有一段時間咧都係持續一個比較高嘅狀態，咁就形成一個可能有機會會引發呢個社區傳播嘅風險。 如果係咁嘅話咧，你覺得喺11日打後啊，曾經喺嗰三位嘅印尼個案，即係機場逗留個地方咧嘅相同嘅人士咧，需唔需要再做一啲更加嚴密嘅檢測啊？ 其實不斷即係尤其是嗰、那個即係呢個27歲嘅南地勤咧，喺呢十入邊咧，社區即係接觸過嘅地區啦，咁其實而家都已經即係列入咗公告啦，咁其實就不斷需要復檢噶啦，即係譬如話啱啱譬如已經確診咗佢個同事，即係已經係確診啦，咁佢住嘅地區，咁琴晚圍封咗啦，暫時冇確診個案啦，咁但係呢啲地區咧，其實不斷都要即係不斷去做一個復檢咧，去確定佢係咪真係一個即係冇個案嘅存在。 嗯，咁佢嗰位嘅女同事啊，即系喺大埔新达广场咧，负责顾客服务工作噶。咁你觉得即系喺大埔新达广场嗰度，个顾客嘅感染风险有几大？又需唔需要加强嘅检测嘅工作咧？ 嗱，我相信如果系顾客服务中心咧，佢哋应该就唔会话好长时间去接触嘅，同其他嘅即系一般嘅顾客。当然佢同事之间嘅接触嘅机会会长好多啦。咁但系顾客好多时候都会戴住口罩嘅。咁当然嗰个成个商场佢都即系入咗公告啦，即系喺嗰段时间去嗰个商场嘅都要即系建议佢哋做个检测，即系叫翻嚟去一啲嘅样本出采集中心做个检测啦。咁呢啲即系 好。嗱，萧健恒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八点二十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豪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先在清晨5: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再在5:55改发红雨。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或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等，但各中心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政府昨晚将大埔中心第十座列为受限区域。政府今早大约6:3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正在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士已经接受检测。截至凌晨1:00，大约390名居民接受强检，没有发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有关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向定名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另外，當局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180户，當中大約30户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警方在機場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安罪拘捕一名57歲男子。消息指被捕的是已停刊的《蘋果日報》前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停刊前以筆名盧峰為《蘋果日報》撰寫社論。記協強烈譴責警方再次針對新聞工作者，要求警方立即交代。記協重申，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本港的核心價值，若果連文人的不甘都容不下，香港將再難被視作國際城市。又說近一連串事件已經近乎完全送葬香港的新聞自由，當第四權形同虛設，失去監察者之後，經濟和民生亦只會殊途同歸。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北部住宅大厦局部倒冧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9人，仍然有超过150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踏入第4日，迈阿密戴德县市长卡雅话，救援人员过去一日在瓦砾堆中再发现多4名遇难者和更多人体残肢。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极真空首度之父大山倍达讲过，没有正义的力量是暴力，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无能。今晚我们又听下哲学家怎样论正义。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哲学关我事。 2021年6月28日，港铁屯马线全线通车，新增五宗输入，一宗本地确诊个案，患者为确诊机场地勤大埔女同事。苹果日报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据报被警方以国安法拘捕。世卫称 Delta 变种病毒传染力最强，至少蔓延85个国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欢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特别的天气报告，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医管局有一个的宣布，因为天文台已经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所有普通科的门诊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包括物理治疗、职业治疗等服务的已经将会是停止了，但是有关诊所会继续服务已经抵达的病人，而已经预约又未到诊所的门诊病人就请要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除下之后另外再约诊症时间，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就会照常服务。请留意就是医管局辖下的门诊服务将会受到影响，请各位留意。大家今天有没有搭过屯马线呢，或者昨日有没有搭过屯马线呢？特别就是今日咁嘅交通天气状况啦，会唔会令到你呢更加会选择铁路呢？电话号码1872311，有咩体验同埋体会呢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㗎。咁不过呢今日呢就由于学校停课啦，少咗一班嘅学生啦，咁会唔会都可以真係测试到屯马线嘅整体运作呢？ 1872311 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㗎。电话旁边呢请你位嘉宾就係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嘅，陈恒斌你好， 早晨陈燕平， 系嗱，你寻日咧有冇视察过屯马线通车嘅状况啊？ 有嘅，我寻日咧就同班党友啦，就一起去搭屯马线。咁我寻日见到个情况基本上都系顺利嘅。我喺红磡站出发啦，咁就去土瓜湾啊，去松皇台站啊，咁见到大家都好兴奋，系嘛？尤其是咧就扫黄台站啦，就好受欢迎，因为有啲展品喺度咧，大家都特登去嗰度睇嘅。咁首日咧见到个情况系畅顺啦，同埋就即系有啲地方可能大家会有痰啦，咁啊因为个譬如话土瓜湾站有啲乘客就话哇咁炸嘅咁啊。咁啊，主要因為個地面嘅地勢嘅因素啦，咁可能睇唔到好闊啦。咁另外就係由宋皇台去到九龍城咧，嗰段嘅隧道都頗長嘅，而且係暗車，咁所以啲乘客咧都係話即係有彈有彈啦嚇。咁本身都係一條方便嘅線嚟嘅，咁開通都對於港鐵嚟講都係一件喜事嚟嘅，對於市民嚟講都係方便嘅。 但乘客咧有話咧，即係由土瓜灣去到宋皇台嗰站嘅車程咧有搖晃嘅情況，同埋咧就見到有啲列車佢停嘅時候咧，未必係開正嗰個嘅開門位，即係同個月台咧未必係完全對，好似即係唔係好對咁樣啊！打開門嘅時候。 首先一樣嘢啦，佢啱啱開通咧，就可能喺有時有啲位停站咧，就唔係好準嘅。即使而家平常嘅列車有時都會停位停得唔準嘅。咁我相信咧，即係呢啲要慢慢調教先可以對正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由土瓜灣去宋文台嗰段咧，因為有啲斜，咁所以咧。有時係會窒嘅。咁呢樣情況咧，係喺其他線都會有出現嘅。咁就可能又轉彎啊，又窒咧，就會係即係有少少搖晃咁。 咁相信呢个都系一个正常现象嚟嘅。 有冇同港电了解过？因为有啲乘客都话，即系嗰个嘅摇晃咧，相对起其他站咧，似乎都比较厉害多啲。有冇同港铁了解过？有冇办法可以改善到呢一个问题咧？ 嗱，因为首日通车啦，我哋都要睇多一轮先。咁之后咧，有机会在铁路事宜小组咧，一定系同港铁去讨论呢个问题嘅。 另外呢，讲一讲嗰个嘅票价问题呢，因为而家就出现咗一个叫做短贵长平嘅状况啦。如果呢由红磡呢搭屯马线去显径啦，咁成人八达通嘅收费呢就係8.2，咁但係搭多一个站呢去到大围呢就会变返係5.9，其实都相差几远喎。咁另外如果係由大围呢搭去何文田啦，咁收费呢就9.6，但係搭多一个站去红磡呢收费就係6.2，出现一个咁样嘅状况，你觉得点睇咧？ 呢个系我哋觉得港铁个票价结构咧系非常之奇怪嘅。咁亦都系喺我哋之前有讲嘅，即系短贵就长平嗰个情况啦。咁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喺交汇站嗰度咧有两条线本身系唔同嘅票价结构嘅。譬如话东铁咁样，佢本身个票价结构同其他线嘅票价结构系唔同嘅。咁所以你去到即系大围站咁样，大围站本身系同东铁系有交汇嘅地方啦，咁去到红磡站都系同东铁有交汇嘅地方啦，咁所以嗰个票价咧就系会以东铁为主嘅，咁屯马线本身嗰个收费咧系即系譬如话西铁咁啦，佢个票咧系比东铁系贵一截嘅，咁所以即系两个站有交汇嘅时候咧，佢就以低者为主，咁但系我哋就即系一路都好奇怪啦，港铁个票价结构究竟系以时间啦、以公里啊，定系以乜嘢嘅准则去定咧？咁港铁个回应咧，就只系话系一个历史嘅原因。咁啊，因为佢本身东铁以前系一路有罗湖站嘅补贴咧，咁东铁嗰个票价就系比其他路线都平嘅。咁但系即系同一间公司系嘛？同一個票價，咁點解會有幾種唔同嘅結構呢？咁我哋都希望港鐵咧係要即係趁機會理順佢啦。咁其實政府都係有責任嘅，本身因為呢條線都係屬於政府噶嘛。咁政府其實係咪即係都應該有個動力，係令到呢啲線咧係可以即係個票價結構係理翻順咯。 但系两铁合并都已经咁多年啦，但系一直以嚟成个票价结构都系未理顺到。你头先所讲嘅历史原因，其实都存在好多年噶啦。咁过去同港铁讲紧嗰个嘅票价调整嘅时候咧，即系嗰条都系主要系着眼于嗰条方程式啦。但系就冇整体喺个结构上面去睇。其实你觉得喺呢个问题上面，港铁同埋政府两者系咪都有失职咧？ 其實政府同埋港鐵咧，而家佢哋都有個做法咧，就係逐步理順嘅方法。咁就譬如話喺每次嘅加價上面咧，喺個加幅上面係有調整嘅。咁譬如話長線咧，佢加雖然個加幅好似好大，但係基數大啊嘛。咁但係佢個加幅咧就會作一啲調整，咁譬如話平嘅線咧，佢就會按照嗰個加價去做，咁就慢慢咧等嗰個加價用個加價嘅方式咧，係令到兩條線或者幾條線嘅水平咧係即係追翻勻。咁但係咧，如果用咁嘅方法咧，就會非常之慢。我哋就希望即係政府同港鐵去商討啦。咁過去咧，其實我哋都喺立法會裏面多次質疑嘅。咁但係因為佢話要用即係用加價嘅方式去逐步即係追返，就唔好讓到即係東鐵嘅市民呢係覺得個負擔突然間重咗好多咁樣。咁但係其實都唔係一定要加㗎嘛，可以其他線減嘅。咁西鐵本身係好貴嘅一條線嚟嘅，咁係咪可以減價呢？咁我哋都係一路爭取啦，咁政府都係即係冇一個動力係要即係盡快去減價。咁呢個我相信都係要社會上面大家再討論，究竟係東鐵要加返價定係其他線要減返價。 但你預計會不會第時在東鐵的過海段開埋之後咧，個情況可能更加突顯啊？ 會的，因為將來開翻咧，你突然間在紅磡站得幾蚊啦嚇，咁第二你過海咧，可能係十幾廿蚊都會有嘅，咁嗰個差距係會好大嘅。咁我相信佢呢條線同荃灣線過海咧， 都是會用差不多相若的價錢，否則大家咪逼曬個尿線，所以將來咧嗰個票價的差距咧，亦都會係進一步擴大嘅。咁到其時一過海就哇幾蚊變成十幾廿蚊咁樣，咁大家又會即係譁然嘅。呢種情況喺西鐵都有嘅。而家你譬如話紅磡搭去荃灣就幾蚊。咁你如果紅磡搭去錦上路，你搭多一個站咧，其實加咗一個站加咗成十蚊嘅。咁呢種票價結構其實係真係非常之怪嘅。咁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係可以理順佢，俾一套有說服力嘅票價結構出嚟，俾大家去即係去討論啦。咁就唔好俾人覺得係即係歷史原因，我哋都知道，因為當時嗰個票價特別平。咁但係其他線係唔公平嘛。 係好啊，多謝你，陳洪斌同你傾到呢度啊，就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嘅主席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無論咧想講港屯馬線嘅票價結構啊，又或者咧你曾經係搭過屯馬線啦，特別係去過嗰兩個嘅新站啦，咁對於成個嘅車站設計，又或者佢一啲嘅指示啊，即系譬如系出口嘅指示啊，吓有冇啲乜嘢嘅意见同睇法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张先生喺度，话张先生你好， 系主持， 你好早晨， 喺上早晨。嗱，我上礼拜咧，我就因为 train sofa 咧，我选择咗系屯马线，我去到去到钻石山，转观塘线，再转荃湾线，我最终目的去西营盘嘅， 系。 咁呢我係早三班車，但係同樣今日嘅時間呢，我去到大圍呢就要我等，話信號有問題就要刪咗我兩分鐘，嗰度停咗兩分鐘時間。咁兩分鐘時間我原底諗住直出尖東再轉五荃灣線去中環嗰邊方向嘅，咁搞到呢見到咁嘅現象我都費事啦，我只好保留返去返鑽石站，钻石山嗰度转观塘线，再转荃湾线。咁但系我发觉咧，整体呢个过程运作咧，我上礼拜嘅个过程咧，我可以早三班车，但系而家今天咧，你哋大围站咁样迟一迟咧，即系叫做马铁，你咁样嘅唔保证，好难搞啊！咁变咗我就迟咗五班车。 系，即系因为今朝早有系喺 一个过程咧，等车时间。你既然屯馬線通咗去屯門，可唔可以朝頭早唔好咁遲，都仲係 keep 住六分鐘先至馬鐵有一班車咧？俾翻四分鐘得唔得？ 係，即係嗰個班次嘅頻密嘅程度咧，就未能夠達到啊張生嘅預期啦，亦都喺大圍站嗰度咧有啲嘅延誤嘅。多謝曬你，張先生，聽到你嘅意見同睇法啦。跟住我哋有袁先生，袁生你好，係你好，有咩睇法啊？ 我話咧，呢個觀塘線同屯馬線啊，係交叉過噶嘛，咁你交叉點就應該有一個站俾人可以轉線咯。 观塘线同屯马线交叉过， 系啦，观塘线系打横过噶嘛， 系 同呢个黄埔啊、红磡、何文田啊、油麻地啊嘛， 系 啊，咁屯马线系由北往南啦，系咪？经过何文田去红磡啦， 系， 咁佢两个交叉过，交叉点就应该可以转线嘅。 咁你咪喺钻石山嗰度转车咯， 即系要上到北去咩？即系话。譬如我由呢、這个黄埔去油麻地啊，嗰度可唔可以转到呢个咩咧？可唔可以转到屯马线咧？ 即系啲转车站嘅设计，你觉得比较比较唔系太直接啊？系咪啊？ 系啦系啦，点会兜大圈咧？系咪啊？譬如我由黄埔啊坐车。去呢个油麻地，去喺中间度可唔可以转屯马线呢？ 呢、這个会唔会影响咗你选搭港铁屯马线嘅意欲啊？ 哦，呢、這个我唔系，即系话呢个唔影响我。我话我设计嘅问题应该设计成咁啊嘛。 明白，多谢晒袁先生，即系觉得咧喺个转线站啊嗰个设计上面咧，佢觉得而家就比较转折一啲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同我哋倾倾咧，就系、是、屯马线通车之后咧，对于一啲嘅巴士同埋小巴服务嘅影响啊。因为咧而家运输署咧就建议取消咧四条同屯马线走线重叠嘅巴士 路線，最快咧半年之後就會落實噶啦。你嘅睇法又係點？可以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請嚟油尖旺區議會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嘅主席陳家朗嘅。陳家朗你好。 系早晨，主持早晨，听众 你好。你而家都系喺屯马线嘅其中一个车站度。 系我哋头先我哋去咗大围啦，同埋我哋搭咗屯马线出咗去红磡啦。咁我依家喺何文田嗰个站嘅转线大堂睇紧嘅，系啦。咁啊都睇过沿途啲客量嗰个大概嗰个情况啦。 今朝嘅观察系点啊？刚才有听众打电话嚟，觉得即系都仲系要等六分钟一班车咧。今日系一个上班日咧，佢觉得唔系太理想。你嘅观察又系点啊？ 其实咧。我頭先大概八點零鐘大圍上車咧，其實嗰個情況屯馬線係絕對有空間嘅。咁只不過可能因為今日天雨啦，又黑雨啦、紅雨咁樣，可能影響咗可能啲車嘅，因為佢有路天段啊嘛。咁啊，可能都要觀察多幾日啦。咁今日睇咧，其實最主要就係嗰個人數咧，啲轉線站咧，第一大圍係會多咗人係轉過去屯馬線啦，因為佢直通到尖沙咀啊嘛。咁啊，亦都因為咁樣咧，我哋睇到咧。跟住以往鑽石山落車嘅人潮係少咗啦，即係喺田馬線落車出九龍嘅。咁另一個咧比較特別嘅觀察就係睇到何文田嗰個站係大量人落車嘅，係大量人落車就會轉可能應該都係轉翻觀塘線嗰邊，即係例如出油麻地啊、旺角嗰啲咧，係會喺呢度轉係多咗人，同埋紅磡站。西鐵原本嗰個月台咧，即係喺東鐵轉過嚟嗰陣咧，人係少咗好多，少咗好多。咁變咗應該係就已經打散咗個人流啦。同埋咧，最奇怪就係新開個三個站咧，土瓜灣有人上車之外咧，其實咧係冇乜人上車，即係你睇宋皇台嗰啲係冇乜點樣上過客㗎，即係人係好少，可能因為嗰個站附近冇人住啦，第一即係冇乜人住嘅附近，即係要行好遠都五分鐘以上先至可以入到個站啊，即係你九龍城嗰啲，咁啲人可能都係去翻搭巴士啦，似乎都係可能。 你頭先講起宋皇台站咧，其實佢同嗰個地面咧就真係個距離都頗遠喎。如果你要行過去九龍城嗰度咧，都喺地下都可能要行成五六分鐘咧先至去到喎。咁同埋喺嗰個指示上面咧，就係咪你覺得夠唔夠清晰咧？ 指示咧，我琴日有落過去嗰邊落車睇嘅，咁都尚算可以嘅。即因為佢最主要附近係得去九龍城呢個係多人嘅。如果唔係嘅話，其他嗰啲出口其實側邊都係依家發展緊啊，荒無之地嚟㗎啦。喺呢一刻，咁反而係即係睇到土瓜灣嗰邊，因為佢本身係近碼頭圍道咧，睇翻嗰個有人住嘅地方咧。咁變咗佢哋嗰個真係會相對係多啲人會走咗落嚟搭車囉，即係其他站就真係靜囉，相對係靜嘅。 你頭先咧就講到咧係大圍站係多咗人啦，咁但係大圍站如果以我所知，其實喺翻工時間都已經個月台係唔少人㗎喇。你見到今日個狀況即係多咗人，其實係多成點樣呢？ 唔係講緊係多咗過嚟屯馬線搭車， 多咗過嚟屯馬線搭車，轉車嗰個地方。 因為以前主要係屯馬線啲人搭到嚟大圍，跟住落咗喺月台落咗地面大堂，再可能唔使落地面大堂，佢係喺屯馬線嘅原本馬鐵嗰段行過嚟搭東鐵。依家咧係少咗嗰班，反而係會有一啲人咧係喺東鐵，即係例如大埔啊、上水嗰邊搭到嚟大圍，過咗嚟轉屯馬線，意思 係。你就係咧油尖旺區議會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啦。咁隨住屯馬線咧嘅開通啦，咁運輸處建議咧係取消四條嘅同屯馬線走線重疊嘅巴士路線，譬如其中一條就係11號啦。咁黃大仙區內嘅居民咧都有頗大意見。另外就一啲本來係行走於可能是码头围附近啊，同其他嘅港铁站之间嗰个小巴咧，亦都话咧可能因为呢个嘅影响咧，而需要改变服务。譬如系话睇下会唔会系转去启德啊咁样。你自己觉得即系喺整个巴士路线同埋小巴路线重组上面，要留意啲乜嘢地方咧？ 其實咁講啦，11號呢件事呢，我相信即係最後都會係幾個區議會都係反對佢去取消，因為佢嗰個取消個理由呢太過牽強，因為七成凡是載客量嘅車，你如果啲都可以咁樣取消嘅，點解你會可以有得啲得個 20% 嘅巴士線走去改善去同屯馬線平衡？即係例如城巴條 20A 咧，咁佢竟然就話俾佢改善行曬成條彌敦道咧，咁係咪驚條彌敦道唔夠塞咧？我又真係覺得好奇怪嘅。咁但係11號有一個民生嘅需要，就係經過 QE 啦。咁其實即係伊利沙伯醫院嗰、那個始終係會好多街坊會去需要睇醫生嘅。不管是黃大仙那邊，他們叫苦連天，甚至就算我們油尖旺那邊都有些獨市位是得他有，例如九龍站呢要上 QE 呢巴士是得他的。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初步依家即係睇完啲居民啊啲反應咧，都係傾向話反對佢去取消十一號，同埋咧佢係會偷雞就喺通車前已經削咗班嘅啦，即係都冇特別去諮詢個區議會，有啲巴士線係沿住屯馬線同一路同一條路嘅，佢都咁偷雞削咗班，咁我哋都非常之唔滿意。即係你係早啲去同我哋成盤攞曬出嚟講，唔係突然之間開線之前咁樣偷偷雞雞咁樣減班嘅嘛，例如包 A 班。 是的，咁啊，呢个咧似乎都仲要同相关嘅区议会咧倾多一阵啦。咁啊，多谢晒你，陈家朗系油尖旺区议会交通及运输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唔该晒你。 上十一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看明报报道，网媒立场新闻昨晚发声明表示，因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为减低各方风险，会将五月份和之前的博客转载以及读者投稿等评论文章暂时下架，并暂停接受会员资助。而董事局原来八名董事中六人接受建议辞任。声明说，过去一年改变了我们熟悉的香港，又说文字狱已经降临，为保障支持者作作者和編採人員將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將今年五月以及之前的博客文章、轉載文章和讀者投稿等評論文章全部暫時下架。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如果有文章或者個人違反港區國安法，例如勾結外國勢力、要求外國制裁香港官員等，不會因為博客文章下架或者董事辭任而免責。如果董事对公司干犯国安法之情，视乎参与程度，亦都有可能要负上刑责。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继笔名李平的前苹果日报社论主笔杨清奇，上星期因为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之后，苹果日报再多一位社论主持。社論主筆被捕，據了解，筆名勞鋒的馮偉光昨晚在機場出境的時候被警方國安處拘捕，罪名和李平一樣。勞鋒除了是前蘋果日報英文版執行總編輯之外，多年來都在蘋果日報撰寫社評，最近一篇是這個月21日刊登，題為《捍衛新聞自由，撫養無愧的署名評論文章》，信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将会应邀并且率团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据了解，到北京出席中共党庆活动的香港代表团有大约60人。他们7月1日朝早参与中共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之后，夜晚返港。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将留港处理行政长官职务，新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亦都需要留港，以防七一当日有示威混乱情况发生。星岛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6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其中5宗是输入病例，以及1宗新增的本地病例，是早前确诊机场南地勤的密切接触者，同样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女患者24岁，是南地勤在大埔新达广场兼职时的同事，她负责顾客服务工作。政府昨晚將女患者住的大埔中心第10座列為受限區域，受檢人士需要留在處所並接受強制檢測。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个案反映新大广场有传播风险，不排除隐性传播链会扩散至社区。系成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发展局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估计可供推出的官地有三幅，只是涉及380伙，有机会在下季推出的三幅官地以市区地皮为主，焦点将会是位于九龙塘广播道的前教育电视中心，地皮占地近24000平方尺，以地积比率3倍计算，可见楼面大约71000平方尺，预计可供兴建大约80个单位。经济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港铁送皇台站和土瓜湾站寻日起投入服务，屯马线全线正式通车。港铁安排第一日的特别班，过百名铁路迷寻日清晨4点就已经在门外等候，到中午大批市民涌到新站参观和观赏出土文物。但是土瓜湾专线小巴客量大减6至7成，有靠巴士站人流做生意的店铺亦都担心生意会受影响。是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话，本港社区再有确诊，为两地开关蒙上阴霾， Delta 变异病毒株火速席卷全球，港府有必要为后日放宽以接种疫苗人士抵港后的检疫做妥配套，全面审视风险地区名单，甚至考虑只是容许以接种人士入境等等，加固外防输入防线，紧守清零目标。经济社评。 成報的社論說，世界衛生組織警告，在印度最先發現的變種新冠病毒 Delta 是目前已知傳染力最強的變種病毒，並且已經在至少85個國家蔓延，似乎取代原有病毒株成為主流。社論說，香港社會和政府絕不可以因為近日疫情趨於穩定就掉以輕心，反而要視之為一個極大警號，為隨時收緊防疫措施做好準備。成報社論。 文汇报社评话，屯马线寻日首日全线通车，短期可能对尖沙咀、金钟等车站造成樽颈效应，需要加强疏导，以应付早晚高峰期的人流。另外，新铁路开通对巴士、小巴等公共交通工具造成分流作用，政府需要充分评估，合理调配公共交通运力，让市民得到最好服务。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美國高層近日放出風聲，將積極安排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如果因為這樣而認為中美關係出現改善契機，就可能捉錯用神，因為拜登不是為了緩和兩國關係，而是加力壓制中國。社論認為，為了累積更大的談判本錢，拜登會在會面之前勢對中國作出更多打擊，中國亦都會顯示強硬回應的姿態。星岛日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有两宗冧山泥咧，影响到需要全线封闭噶。先讲喺港岛区摩星岭道近住翠峰台对出啦，咁而家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啊。摩星岭道近住翠峰台一段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咁而喺一带咧就挤塞。咁另外，大屿山嘅愉南道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对出啦，都系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愉南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对出啦，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噶。咁揸车朋友留意翻啦。咁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龙翔道天桥近住彩石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观塘道去翻龙翔道天桥近住彩石里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咯，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另外一段就是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揸车朋友真的要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无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2021年6月28日，港铁屯马线全线通车，新增5宗输入，1宗本地确诊个案，患者为确诊机场地勤大埔女同事。苹果日报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据报被警方以国安法拘捕。世卫称 Delta 变种病毒传染力最强，至少蔓延85个国家。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欢迎继续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无论咧你系想讲屯马线通车你自己嘅体验啦，又或者咧你想继续讲一讲疫症嘅问题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嗱，跟住落嚟咧，我哋同大家转一转咧另外嘅一个嘅主题先，就系、是、上个星期五啦，香港嘅问责班子咧有一个新嘅调动，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就被免去佢现有嘅职位，应该系前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啊。咁而代替嘅咧就系原本担任保安局局长嘅李家超，而家咧系成为咗特区嘅政务司司长嘅。而保安局局长一职咧就又系原嘅警务处处长咧系邓炳强出任嘅。至于警务处处长一职咧就系由萧泽颐咧升。这个问责班子的变动已经是今届政府的第二次的一个改动，也都是在今届政府的任期余下一年左右的时间的另一个变动。加之亦都系另外有一位咧，亦都系首次有一位咧，系出自纪律部队嘅人员咧担任政务司司长嘅。保安局局长咧，亦都继续咧系由警队出身嘅人士担任啦。咁你又点睇呢一个嘅转变同埋变化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民主党嘅主席罗建熙。罗建熙，早晨。 早晨啊， 系你好，点睇今次嘅人事嘅调度，释放一个乜嘢信息咧？你认为？ 我谂今次嗰个转变，大家第一时间嗰个感觉，我谂都无可避免，就系咪会觉得警队喺将来嘅日子系会有一个 在政府裏面有一個更加大的話語權啦，或者更加大的影響力啦。咁而我相信即係嗰種會比較重視或者比較傾向係強硬去處理，特別係喺國家安全呢啲相關嘅事情上面咧，咁係會有一個比較強硬嘅做法。咁可能都係一種大家見到嗰個嘅任命之後嘅一個印象。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我哋會視為一種嘅信號啦。咁另一方面，即係我相信即係如果你話純粹係一個能力上嘅話咧，咁我自己對於李家超係咪真係勝任，我其實都仲係好質疑嘅。即係佢對各樣嘅政策，其實過去係完全冇任何嘅涉獵啦。亦都唔見到佢同其他部門有啲咩可以好協調啦。而過去我諗即係成個政府架構裏面，佢只係喺警署啦、警務署啦，同埋喺呢個保安局度做過。咁其實嗰個範疇係窄得非常之緊要。咁究竟係咪可以做到一啲扶貧啊、房屋啊、醫療啊，或者係食物安全啊等等呢？咁我就維持住一個比較懷疑嘅一個態度咯。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今次咧特区班子嘅人事调动啦，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倾倾噶。罗建卿，你刚才又讲到咧李家超嘅佢担任呢、這个岗位咧嘅一啲嘅能力问题啦。咁但系李家超咧，其实佢自己都话咧，佢系有44年嘅经验嘅，而特首亦都话咧，其实佢咧系统领系呢、這个即系七支嘅纪律部队啦。过去担任即系保安局局长嘅时候，咁当中咧系属记录职系嘅人手咧就超过系70000，占而家整体咧逾170000公务员嘅40%以上。咁佢又觉得咧，即系既然过去4年都有能力统领纪律部队入边呢40%嘅公务员，点解佢会冇能力去统筹同埋协调政府内部嘅唔同嘅政策局同埋有关嘅工作咧？而李家超亦都话啦，譬如过去咧佢自己喺一个重大事故嘅协调上面咧，亦都系担当紧一啲嘅颇重要嘅角色，系负责去帮手咧去协调唔同嘅部门嘅。咁点解你对于佢系处理其他嘅一啲嘅工作系冇信心咧？ 我谂其实每一个局长咧，佢辖下都应该有好多唔同嘅部门嘅，即系不论系局底下嘅一啲同事，定系佢哋一啲嘅执行嘅处啦。咁即系我如果佢用呢个逻辑嘅话咧，即系用林郑月娥嘅逻辑嘅话咧，咁就所有任何人都升任噶啦，咁样咁就唔需要拗啦，系咪？即系就算你话一个普通嘅处长都好，咁佢都一定会同其他部门有好多協作嗰啲嘢。如果我哋純粹係話啊，佢都統領過紀律部隊，紀律部隊都有唔同嘅人喎。咁呢一個係一個我覺得係好無謂嘅一個理據嚟嘅。但係我諗即係大家睇翻，即係你嗱，我唔知究竟李家超佢所謂一啲重大事故統籌係啲咩啦。但係我諗過去幾年其中一個最令人記得嘅就係例如山竹。嗰陣啦，即係佢自己都有講係颱風嘅協調咁咧，但係山竹嘅協調就係令到全香港市民就係都非常之憤怒同埋非常之大嘅問題，就係佢搞唔掂啲嘢嘛。另一樣佢搞唔掂嘅嘢就係佢2019年做逃犯條例嘅時間，其實佢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主事官員啦。咁而林鄭月娥佢喺佢撤回呢一個逃犯條例嘅時候，佢自己都承認喺嗰個嘅推動嘅過程，喺個修法嘅過程裏面咧，政府嘅做事嘅方式係完全失敗嘅喎。咁呢啲咁嘅過去嘅經驗，咁我諗都係話俾人知，即係佢個能力上面究竟係咪真係達到大家一般嘅期望咧？咁呢個我覺得即係呢啲過去嘅經驗已經足夠話都俾我哋知，即係頭先佢哋你提及嗰啲林鄭月娥又好，或者李家超又好，佢哋自己講嘅一啲講法，其實都係站唔住腳嘅咯。係即係香港市民，我相信唔會咁容易就話收到貨咯。 當然山竹咧，亦都涉及到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嘅協調啦。咁保安局係其中一個啦。不過咧，如果你睇翻咧，政務司司長下邊佢亦都有一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啊嘛。咁其實李家超無論佢喺警方任職嘅時候，又或者去擔任保安局局長嘅時候，其實同內地都有唔少嘅一啲就住治安啊或者係罪案問題有唔少交流嘅喎。咁起碼其實喺呢一方面，佢係咪？同內地嘅溝通上面，應該都會佔有一個優勢啦。 我谂呢一个嘅任命，其实个信号，即、就、系、是、我谂对我哋嚟讲就清楚，就系、是、起码国家对于或者中央政府对于警队啦，或者对于过去呢两年嘅一啲情况啦，咁佢哋系唔需要警队去问责啦。咁亦都覺得係可以繼續俾警隊有一個更加強嘅角色，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清楚嘅信號。咁但係當然呢個咁嘅信號，我亦都相信即係同李家超過去佢喺唔同嘅時間同內地嘅一啲交流啊、協作啊、公安局啊、等等等等咧，咁都係一定有關係。但係我相信即係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就係過去兩年咁，大家對於警察嗰個嘅意見其實。除咗係話警暴以外，大家亦都會對於警察好似越嚟越大權，越嚟越即係佢講完啲咩就係咁樣。我諗呢一個咁嘅印象，其實喺香港市民心目中都係強嘅。咁呢一個咁嘅強烈嘅印象，可以點樣改變，或者可以係咪真係透過任命佢做埋政務司司長，咁就會出現一種變化咧？定係其實都大家都已經唔在意啦，即係你點諗其實都唔係好緊要啦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政府可能自己都要思考嘅一個問題。 咁另外對於保安局局長咧，再有一位係由警隊出身嘅人士擔任呢一個嘅崗位，預計未來會唔會係喺一啲牽涉到國安啊或者其他嘅問題上面啊，特區政府會用一個更加強硬嘅手段去處理咧？ 我覺得個印象係咁樣就無可避免嘅，咁但係佢實做出嚟係點樣就我暫時未敢講，因為其實過去呢幾個月其實大家都見到。由港區國安法立咗法之後，嗰、那個雷厲風行其實都已經係非常之清晰明顯㗎啦。咁究竟係咪會再強硬啲？咁冇人講得到，即係究竟佢可以再點樣去做得多啲啦？咁但係我諗，即係起碼就係大家會有一個預期嘅，可能佢真係會維持啦，最少就係一個呢一、這個咁嘅程度嘅一種以國安法去拉人啊。去處理一啲唔同嘅事情啊，咁我諗呢一個係一個我哋會睇到嘅一個咁嘅信號。 你覺得今次整體嘅人事調度咧，對於即係 AO 嘅系統咧，會有啲乜嘢影響？ 我諗將來 AO 系統嗰、那個重要性其實就會持續地再減低嘅，即係我諗過去幾年其實大家見到 AO 系統其實都已經慢慢個角色都越嚟越少啦，亦都即係我諗你見到由 AO 出身嘅人，佢哋喺政府裏面嗰個問責團隊嘅工作，大家其實都唔算十分滿意，但係喺將來嘅日子，我相信隨着紀律部隊或者隨着警隊個聲音越嚟越大嘅時間咧。咁、那、嗰個思維，即係我諗作為政務司司長嘅時間，佢如果仍然係沿用翻過往佢用紀律部隊啦，或者保安局局長嘅時候嗰種思維嘅話咧，咁我相信同 AO 之間係會有頗大嘅衝突嘅。咁而呢一種衝突究竟係會令到啲 AO 自己走啊，定係佢哋會唔出聲啊，定係令到個政府係比較難去理順到裏面啲運作咧？咁我哋呢一個就需要去觀察咯。 咁另外對於新任嘅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咧，佢亦都對於咧即係最近來嘅社會嘅情況咧，有一個嘅説法啦。佢亦都話咧，即係有好多嘅假新聞咧，係影響咗一啲市民嘅睇法啦。咁樣，咁你點睇咧？ 我覺得。假新聞呢樣嘢係我諗，即係點解會大家對於警隊咁強烈嘅睇法咧？即係當然中間可能係有一啲信息上面係啱嘅地方，但係同一時間咧，我諗即係有一啲好清晰嘅事就係、是、例如元朗721，咁佢嗰幾十分鐘唔見咗人，大家係唔能夠就咁向前看就當冇一件事。即呢個係匪夷所思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佢作為警務處處長，新任嘅警務處處長係用呢種態度去面對過往嘅一啲警民之間嘅不信任嘅話咧，咁呢一個咁嘅不信任咧，只係會持續並且係惡化。即係我覺得佢作為警務處處長係應該諗真啲自己 點樣可以重新攞到市民嘅信任，而唔係純粹叫人哋，哎，你過去咗去嘅事就過咗去啦，我哋向前看啦。咁唔係咁樣噶嘛，即係唔通大家話，哦，咁啲示威遊行嗰啲 case 都過咗去啦，大家向前看，我哋就唔好再追究啦咁樣。咁佢都唔會咁樣講啦，係咪？所以我覺得佢自己起碼你用翻一個相同嘅標準去對待自己咯。 嗯，二十三條嘅立法咧，鄧炳強咧，佢就話二十三條立法咧必須做同埋盡快做啦。咁不過咧，其實如果我睇翻過去咧。其他的官员的答法，譬如就算是他上任的李家超也都说二十三条的本地立法必须和应该是要尽早立法的。而另外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之前就说，即特区政府必须要完成法律赋予的责任，也都会在适当时机展开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那你怎么看？ 我覺得即係喺而家嘅立法會組成裏面咧，即係佢或者將來嘅立法會組成裏面咧，其實佢都係對佢嚟講應該立法就好輕易嘅，即係喺個程序上面。咁但係我覺得有一啲比較重要嘅問題，我哋要去考慮嘅咧，就係、例如說究竟廿三條立法係用一個本地，係因為佢係本地立法嚟噶嘛，佢就唔係國安法嘅出嚟噶嘛。咁究竟？之前在國安法我哋見到嘅一啲比較有爭議嘅事情，包括咗對於保釋嗰個要求係特別高啦，包括咗佢係有一啲決定係不能夠被法律挑戰啦，係唔能夠 JR 啦，又或者其實嗰種嘅即係嗰個立咗法之後嗰、那個運作嘅方式，咁佢寫得有幾清楚啦。因為其實嗰種法制好老實就係大陸嗰套法制同香港嘅法制係真係唔同噶嘛。咁究竟香港立法會將來係用香港嘅法制去立廿三條啊，定係用大陸嗰套法制去立廿三條咧？咁呢一個我就比較覺得係政府需要喺佢做任何實際去立法嘅工作之前，起碼佢應該要同市民講咗先咯。 最後啦，就係據報咧，係前《蘋果日報》嘅主筆馮偉光啦，咁尋日咧喺機場嗰度被禁止出境同埋拘捕啦，到而家為止咧都係據報嘅啫，亦都係警方就話咧，國安處係以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咧，尋晚喺機場咧拘捕咗一名57歲嘅男子，點睇咧？ 我覺得其實對我嚟講就係之前《蘋果日報》嗰啲嗰幾位領導人士嘅一啲指控啦，又或者今日啱啱聽到嘅呢一個嘅指控咧，其實都我諗對於市民嚟講就係究竟你嗰條法例有邊啲嘢係佢哋違法嘅咧？即係究竟例如說上一次講話佢有幾十篇文係涉嫌違反國家安全嘅。咁你咪話俾人知佢係咩文咯？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你對市民亦都公道啲，大家亦都係容易啲掌握。但係而家我基本上我係冇辦法掌握到佢究竟佢實際上佢寫咗啲咩，佢實際上係有啲咩係佢認為係同外國嘅勢力係有牽涉嘅。咁大家係冇辦法掌握嘅時間。咁我哋係即係處於一種法律咁模糊嘅狀態，其實我覺得對國家安全嘅教育咧，其實都完全冇幫助嘅。即係如果你想做好國安教育，其實你話俾人知邊啲係犯法，邊啲係做得噶嘛。咁而家唔係，而家就係以模糊嘅方式去處理，大家就喺度估下估下咁樣。咁我覺得對於所有香港市民嚟講都係唔公道，亦都令到大家係好難去評論到呢件事情實際上究竟係啲咩事咯。 好，唔该晒你，罗建熙，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如果大家对于特区班子嘅变动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啦，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跟住有9:30嘅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由于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根据港交所有关天气安排，早上交易时段取消。金银业贸易场表示，公开喊价市场上周停市，电子交易平台如常买卖。政府宣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下的所有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仍然开放，但是疫苗接种服务现时已经暂停。如果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正常服务时间结束前取消，接种中心将会尽快恢复疫苗接种服务。

個崗位的慣例。當然以前我們都曾經出現過一位並非是 AO 的政務司司長，就是唐英年。但是呢，唐英年在任職政務司司長之前呢，亦都曾經擔任過另外的一個問責官員的崗位，亦都呢曾經多年以來呢，在無論是行政會議啦，同埋呢以前的立法局呢都有參與的。咁啊，但係今次嘅轉變對於成個嘅 AO 體系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呢？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全國港澳研究會嘅副會長劉兆佳嘅，劉兆佳早晨。 早晨，燕明。 早晨，嗱，不如先講講啦，就係你覺得咧今次依個人事調度咧，其實係發放緊一個乜嘢嘅信息出嚟咧？ 呢個信息本身咧，其實你睇翻呢個港澳辦副主任夏寶龍咧。今年22號所講嘅對呢個參與香港本地工作嘅外國人士，即係有一啲所謂更高要求，已經睇得好清楚。即其中最重要嘅點咧，就係話咧要堅決同呢個破壞一國兩制嘅勢力進行鬥爭。 嗯， 實際上即係話咧，亦都反映出即係其實即係過呢幾年嚟，中央屢次強調。治港港人呢需要對國家民族有忠誠、有擔當，同埋顯示出呢個積極有為嘅魄力、勇氣同埋呢個能力出嚟嘛。所以我諗即係中央方面都係借今次呢個任命，嗱當然呢任命呢實際上唔係話對呢個特區管治班子做一個大改組，而係只係針對強化維護國家安全個能力嚟到去進行一啲人事調整。咁但系释放出嚟嘅信息亦都好清楚，即系中央所重视嘅人咧，究竟佢所持嘅标准系乜嘢咧？今次应该系比较充分体现出嚟啦。 中央重视嘅人，即系究竟要持有啲乜嘢咧？如果系咁讲嘅话咧，因为今次政务司司长就由一位由警队出身嘅人士担任啦，会唔会系亦都反映咧中央对于 AO 嘅系统嘅一个即系不信任嘅态度咧？ 咁又唔可以到嗰個地步，問題即係話咧，中央列出呢啲標準出嚟嘅，即係話其他人如果想做到呢、這個治港港人，或者呢個刺身於呢個重要職位咧，佢必須符合呢啲中央對佢嘅要求。所以你無論你來自政務官又好，來自呢個專業職系又好，或者甚至係來自呢個社會各方面啲人才都好咧。都要滿足到呢啲標準先得。咁但係當然嚟講嘅嘢，因為今次個任命咧，同埋過去呢、這個即係曾國偉嘅任命，鄧炳強嘅任命咧，而家啲顯示出即係話咧，作為一直以嚟咧，提供最多人員嘅，即係最高所謂高層職位人員嘅政務官系統咧，對佢都肯定有一定程度嘅衝擊嘅。咁意思係即係話咧。日后嘅政务官咧，恐怕佢要向中央显示出佢嗰个胆识、勇气、担当，同埋啲积极有为嘅精神先得。咁佢先至咧可以继续咧保持佢一个争夺呢个最高位置嘅嗰啲所谓政治优势。 你所讲嘅胆识、勇气、担当咧，系咪即系话第二时呢个政务官嘅系统嘅官员咧，喺一啲涉及到国家安全嘅问题，无论系讲紧国家安全嘅教育啊，或者系即系譬如系讲紧可能系文艺啊、文化嘅呢啲啊范畴嘅问题啊等等，都要展露出一个更加强硬嘅姿态，先至会更加能够获得中央嘅信任咧？ 我谂即系话咧，你政府就要同呢、這个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至维护香港社会嘅繁荣稳定，同埋咧切实落实宪法同基本法呢种嘅问题上咧，嚟到去会揾答案先得。即系意思话就唔系你一定话要即系对付呢个暴乱咧，或者系打击暴徒，先至可以表现出你呢个勇气同担当。而就喺不同嘅領域裏面，你都可以表現出嚟嘅喎。譬如舉例咁講，日後點樣推進香港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加快參與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至點樣去落實呢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所要求嘅推動國民教育、歷史教育、 呢、這個同埋國情教育、文化教育等等，咁你好多領域咧都可以表現出嚟嘅。實際上即係話咧，你不能再用一種所謂呢個循規蹈矩、因循守舊嘅作風嚟到去處理呢個政務，或者係呢個處理政策嘅問題，而係咧要拿出一個咧創新嘅精神、積極有為嘅姿態，應對香港咧目前。發展的需要，即始終嚟講，你而家香港已經到咗一個咧，唔係話即係維持現狀嗰度咁嘅情況啊嘛，而係要求喺香港嗰個發展方面咧，有啲創新性嘅發展，因此而需要一啲所謂政策上嘅同制度上嘅改革，但呢啲都需要啲積極有為啊，同埋敢於呢個突破舊框框，同埋唔怕面對呢啲所謂呢、這個。各种各样嘅反对势力同埋既得利益者，嗰啲咁嘅官员噶，咁所以意思话咧，香港面对一个要开拓嘅新局面嘅时候咧，就需要嗰啲比较能够有承担同埋有勇气啲人去出任呢啲重要职位啦。 嗯。是，但是对于问责制呢，因为当初推行问责制呢，就希望官员呢能够更好地去为政策呢去推销之余呢，亦都要为政策的失误呢而负责啦。咁如果我哋睇返呢逃犯条例的修订啦，李家超呢佢亦都曾经呢係为咗引起社会矛盾啦、纷争啦同埋焦虑呢而公开道歉嘅。咁但係佢亦都即係承认嗰陣时嘅处理上面即係引致到呢啲嘅问题。不过而家佢反而是可以升做是政务司司长，咁对于整个嘅问责制又释放紧一个乜嘢嘅信息出嚟？系唔系即系问官员嘅问责唔系一个最重要，忠诚先至系最重要咧？ 嗱，呢个要从整个角度嚟睇先，因为整个大嘅角度、大环境嚟睇先，即系唔系只系考虑到官员个别嘅一啲事件或者个别嘅行为，而系从整个大嘅角度、大形势。同埋整體角度分析咧，佢係咪呢個滿足得到中央所要求嘅，即係盡責擔當嗰啲職責先得。嗱，我哋講問責制咧，其實要有兩個範疇喎。一個咧就係對社會問責，第二個咧就係對中央問責喎。因為你喺整個問責制嗰個設計過程當中咧，即係呢個中央係委任呢啲問責官員噶嘛，中央亦都指明咧對佢哋有呢、這個監督權同埋呢個。呢、這個領導權噶嘛，再加埋咧，個十九屆四中全會亦都釋放咗信息，即係話中央將會完善呢個特首同埋呢個主要官員嘅對中央負責任咗嘅制度。咁聽到睇咧，啲問題要全面咁睇先得，尤其是咧要睇整體嚟講，嗰個官員是否已經盡責盡職，同埋呢個反映出佢嗰個擔當同勇氣出嚟。咁而家拼考慮之下咧，先至可以達到對佢個人嗰個評價先得。 嗯，係咪即係話中央嘅評價係重於香港社會對嗰位官員嘅評價？ 你睇社會嗰邊咧，睇邊啲嘢先得。如果你講緊嗰啲係呢個反對派或者係嗰個反對派支持者對佢嘅評價咧，肯定中央唔會將佢重視嚟到處理。咁變咗嚟講你睇喺整個愛國者治港呢個大環境，而中央要求呢、這個官員盡職盡責嘅時候咧，即係中央嘅睇法同埋愛國者嘅睇法先係最重要的。 另外想問一問，就係昨晚警方咧喺機場咧係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咧，再拘捕咗一名57歲嘅本地男子。據報咧，呢一位咧就係《蘋果日報》嘅前《蘋果日報》嘅主筆啦，馮偉光，亦即係筆名咧盧峰嘅。呢件事你覺得對於香港社會所引發嘅震動會係點樣咧？ 而家嚟講咧，香港社會已經去到咩地步咧？有咗國安法之後咧，最重要嗰個工作就係依法辦事，即係話咧，盡量利用好呢個國安法同埋其他嘅本地法律嚟到去維護國家治安。但個別嘅案件咧，我唔想評論，因為問題呢嘢佢可能已經進入呢個執法司法程序咧。即係我唔想呢、這個特別想去作出評論。咁但係嚟講咧。有咗國安法之後，同埋本地嗰啲所謂嗰啲同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有關嘅法律，譬如刑事罪行條例啊， 公安條例已經被激活，並且被更多嘅運動嚟到去作出檢控同埋呢個審判嘅時候咧，咁即係話咧，所謂言論自由又好，新聞自由又好，都要喺個呢個大框架裏邊嚟到去體現出嚟先得。 嗯，另外就是立场新闻啦，咁昨晚咧发表咗一个声明，话喺过去一年咧，国安法生效啦，就改变咗咧我哋熟悉嘅香港，又话咧文字狱已经降临，为咗保障支持者、作者同埋编采人员啦，佢哋咧会系将今年五月同埋之前嘅博客文章啦、转载文章啦、同埋读者投稿啦等评论文章咧，全部暂时下架噶。咁此外咧，亦都立场新闻咧，亦都有六名嘅董事咧。是辞任啦，咁而立场新闻咧，亦都话咧，即系暂时唔再接受咧公众嘅付费嘅订阅啊，咁样。咁你觉得呢个对于香港整体嘅新闻同埋言论自由，又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我成日都觉得就系话咧，你新闻自由又好，言论自由又好嘅，都唔能够喺危害国家安全嗰个情况之下进行啊嘛。过去嚟讲，因为呢个缺乏呢类咁嘅维护国家安全嘅法律。或者係執法呢方面咧力度唔夠嘅，先至出現一種咧不時出現嘅，可能涉及違反涉及呢個危害國家安全嘅一啲事態出嚟。咁以後即係話咧，香港要其實有多少要好似翻外國嗰啲情況，即係外國咧包括西方國家咧，佢都有好多呢個保衞國家安全嘅法律同埋呢個即係規則噶嘛。呢樣嘢亦都唔見得係呢、這個。影響到呢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始終即係話咧，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咧，都唔能夠同呢、這個維護國家安全相抵觸。即係話呢個就係一個新嘅環境咧，恐怕香港各方面咧都要留意同埋去妥善應對先得。 係好多謝曬你，劉兆佳，全國港澳研究會嘅副會長啊。咁啊，亦都補充啦，就係據了解咧，昨晚警方係以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咧，再拘捕一名57歲嘅本地男子嘅。香港電台第一台千禧年代。電話號碼1872311，如果你想講新班子的任命，又或者想講屯馬線都要打電話來的。電話旁邊有位聽眾劉女士，劉女士你好。 Jason 啊，陳 燕好，是。 Hey， 咁我想 comment on 新個班子李家超啊，或者其啲人上咗嚟啦。咁其實第一件事咧，我覺得我哋應該感激啊張建宗啦，因為佢為香港服務咗都近半個世紀啦。咁佢為香港政府做咗好多嘢，我哋都好感激佢嘅。咁第二件事咧，就係、是、新班子李家超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嘅改變啦。咁其實過去嘅公務員嘅制度，或者唔多唔少都其實喺學歷上啊、資歷上，我都覺得其實總之係香港政府任命嘅，咁而大陸嘅政府咧係授權嘅，咁佢基本上就係 qualified 嘅。咁同埋香港不斷都係需要改變，其實我見到過去回歸咗咁多年，香港都好多好亂下，都冇乜點改善過。咁其實係見到周邊個所有嘅國家都喺度改善進步緊，其實或者香港都需要一個改變咯。 咁所以你觉得今次嘅变动你系欢迎嘅？ 我觉得系欢迎嘅。 好啊，多谢晒你刘女士嘅意见。跟住有麦先生喺度啊，麦生你好。 啊，早晨啊。 早晨你好，系。 啊，我觉得咧，嗱，我系香港永久居民嚟嘅， 系， 我系一个普通嘅平民百姓。我需要嘅咧就系安定嘅生活环境。繁加埋繁榮咧就更加好啦。我就唔理佢文官治港好或者武官治港好，只要佢有能力令到香港繁榮安定，我就贊成嘅。我係本身咧就冇黨冇派冇咩冇乜嘢嘅，我只係要求咁樣嘅啫。你話知佢係文官武官，只要能者居之，佢嘅能力做得到嘅嘢，就做嗰個位就可以啦。我唔需要佢，唔需要又呢樣又嗰樣，即係又虛無縹緲嘅嘢。至於佢話忠於效忠中央，呢啲係應該嘅喎。中央係宗主國嚟嘅喎，等於以前港英年代佢效忠英女王。港英年代嘅時候，香港只不過係英國嘅 殖民地嚟嘅啫。英國唔係香港嘅宗主國，宗主國係中國。要千祈唔好搞錯呢樣嘢。 即係麥先生，你覺得對於新班子咧，你有信心佢哋能夠令到香港繁榮穩定嘅？因為你頭先話最重要係依樣嘢嘛。 我係啊，我要求佢新班子咧，就係只要令到香港繁榮穩定，咁樣就已經得噶咯。佢做嗰個位能者居之，因為揀佢做嗰個人唔係傻噶嘛，都有能力噶嘛。佢認為佢做得到，先至委任佢做嘅啫。如果佢做唔到嘅，佢唔會委任佢做噶嘛。你要對選擇佢嗰個人啊，嗰班人啊，佢唔係一個人選擇佢噶嘛，佢成班人，然之後得出嘅結果先至揾到呢班人做嘅啫。 好啊，多谢晒你麦先生嘅意见。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一阵间咧，我哋会有一分钟阅读嘅。不过亦都要留意啦，就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请大家咧出门口嘅时候要注意住交通嘅状况。今日节目到此为止，唔该晒，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喺一个电台节目中。古沧洪将一首戴天的诗抄在白纸上递了给我，他说：子晴，由你朗读好吗？我当然说好啦。而那晚的节目主题就是追思诗人戴天。诗是戴天的造像，沧洪兄用这个墨水笔抄了戴天这首诗在卡纸上，字体写嚟苍劲有力。我当时话：你嘅亲笔书法，我会留作纪念，亦都纪念大老天。 造像大天，阴影中的脸孔没有眼睛，阴影中的脸孔没有嘴巴，没有耳朵，阴影中的脸孔没有鼻子，阴影中的脸孔没有脸孔。阴影中的脸孔看不见东西，阴影中的脸孔听不见声音，阴影中的脸孔说不出话语，阴影中的脸孔凑不到气息，阴影中的脸孔没有悲欢，阴影中的脸孔找一对眼睛，阴影中的脸孔要一张嘴巴，阴影中的脸孔想一副耳朵，阴影中的脸孔寻一个鼻子，阴影中的脸孔要一张脸孔。 戴天这首诗写得真的好，我对着这首诗想了很多很多事，很少觉得戴天有伤感的时刻的，但是这个时候我读出来的时候就觉得非常伤感。戴天是要为哪个做像呢？为中国，还是为中国的老百姓，为我们民族走过的岁月，亦话佢就系写佢自己，慨叹住我哋已经冇面孔啦。嗰一晚真系叫我对戴天追思不已。古沧洪递嚟戴天嘅诗，叫我想念戴天嘅笑，戴天嘅沉默，戴天嘅脸孔，戴天嘅微笑。戴天的无奈，整个深夜我堕入一个深渊里面，我追忆住我所认识的戴天，他的脸孔。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是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